小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王慧伦，光明顶， 特别嘉宾郑京翰。 全真二线23390209，今天的话题叫名嘴训练营。名嘴呢， 第一就嗱，第一就唔可以训练嘅，可以训练嘅咧， 即系天生嘅把口， 就唔系名嘴嚟嘅，边有训练嘅？你话点样训练？可唔可以训练到啊？有个人可以陶杰咁叻嘅？ 唔系你哋有时帮啲高官搞啲训练班，咪教 我哋林旭华搞 嘅，哦，佢搞嘅， 林旭华， 喂，咁入晒你数噶啦，系咪都？你开咪咁大声， 林旭华 呢个咧就真系冇得教， 冇得训练 嘅。如果有得训练啊，阿董啊，呢六年几啊？即脱胎换骨啦，你估冇人训练佢咩？ 日日嗱，你谂下， 日日打针吹谷啦， 有啊，佢啲咩社团夜晚啲联欢会成日都讲嘢噶啦。 即系等于啲咩形象设唔设计？你揾公关公司教你点行路啊，点笑，着咩西装啦？你都要你自己啊，有呢个慧根啊，收得到料，然后挞得着先。 我真咧就冇得训练嘅。 幻石系永远唔会点头嘅。 如果可以训练嘅咧，咁就啊。就唔会就个市场会充斥嘅，太多名嘴个供过于求嘅时候咧，就一个先唔值噶啦。啊， 名嘴又变贱嘴， 所以咧就啊，即系电台咧就通常咧一两个 名宅就变空宅， 一定就唔包括我同阿陶杰在内啦。 其他人啊， 等你唔好踩我啦。 其他好多 啊， 不过啲名嘴又有冇得训练咧？八成冇得训练。 如果你想听名嘴咧，而家你扭去903，有好多名嘴喺度讲呢啲嘢， 讲啲吱吱喳喳嗰啲。其实香港呢个第一名嘴啊，开埠以来边个？ 吓，边个 叫你我？嗰个真系名嘴啊！ 嗰阵时冇办法啦，可以扮好多把声。 一个人啊，真系人格大分裂。 一个人咧，直情一个天空小说。天空小说， 哇！呢个真系名嘴祖师啊！ 一个十八楼师座，一个讲晒， 而且有条喺侧边咧，笔录一笔录出口成文，成本书即刻攞去陈商记书局， 呢啲就 附印，即刻系呢个叫岭南方言文学。 不咧就 我试过扮七八把声啊， 呢啲 大重炒啊， 呢啲戏剧大师 啊， 应该叫戏剧大师。 咁算系名嘴噶啦，因为嗰阵时咧冇计啊，嗰阵时就即系嗰个社会言论啊，唔兴啊闹高官啦，带轮子出行咧啊，就个个啊啲艺文啊个个要跪低咁滞啊， 企晒喺度 嗰啲嘢。唔系带轮子嗰阵时郭亮雄， 带轮子都有讲，佢太太啊烧伤嗰阵时讲。佢熄晒灯嗰只咧，香港而家仲有冇呢只咧？ 梗冇啦， 呢个黑灯明嘴啊，啊冇啊嘛， 冇，全部着晒灯嚟啊，所以叫光明顶。 系啊，明人不讲暗，明人不做暗事， 所以叫光明顶。 不讲衰嘢。 不过咧，你做得呢啲名嘴都系要，譬如话要最紧要反应快， 反应快 系嘛，要咧，同埋好似你头先讲 common sense。理性 好紧要呢个， 呢个系最重要嘅逻辑。 讲逻辑， 因为呢个名嘴好听咧，呢个名嘴永远咧系斗政客嘅。嗱，点解会有火花咧？因为政治系最冇逻辑，最强词夺理兼最诡辩啊！咁呢个时候咧，就 等于咧黄咩白纸蓝纸冇分别。 系白纸黄，而家突然恶要没有国哪有家，而家突然间就全部褪太。就话咧 拆晒啦，啲板仲喺度， 啲板全部拆晒，跟住就 即系冇国家啦，大家。 其实啲物流做得几好， 系啊， 一夜之间冇晒。 梗系啦，即刻做啊嘛， 大佬好多嗰啲搬运工人冇公开啊嘛。如果唔系呢啲咁嘅亲中政党转几次态，就点会制造咁多就业职位？三更半夜就 拆板拆得咁快， 台台咧， 我哋拆咗又即刻 示威完即刻再拆， 跟住下一铺咧又翻转头又嚟，咁啊又装翻板咯。 佢留翻喺度， 留翻嘅。 可以唔嘥工， 咁你系可以，而家摆喺个仓度先， 下次再嚟 再搬出德富道西啲南 方，因为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咁而家又唔讲啦，系嘛，系啊，咁而家就褪太呢个撤销，就政党冇责咯，佢当冇讲过咯， 唔记得咗噶啦， 咁啊有呢啲咁嘅全无逻辑嘅呢啲动物喺度咧，有个名嘴就即系好似嗰啲机场啊，即系狼狗啊。七白粉一样， 话 佢一索 索到 啊几千万人，嗰只狗咧，不声咧， 钳住你， 唔使飞虎队啊， 俾我夹住啊！一闻到就味，一咬咬住咧，咬住啲政客。 你抬举咗呢只狗啊？ 浪狗啊，德国名种狗啊！ 因为点解你抬举咗佢咧？ 名种狗， 因为啲太容易揾。 系啦， 因为你班转大佬咧， 唔系啊， 太核突啦。 系啦，系 即系你唔使揾。 咁所以咧，当一个城市名嘴越嚟越多嘅时候咧。證明啊，呢啲運毒嘅人越嚟越多啊！證明緝絲捉白粉客咧，越捉越唔夠啊！ 但你冇理由啊，咁你又冇理由唔俾佢哋講嘢啊 ，cut 埋電話嗰啲名嘴，通常興咁嘅喎。 cut 人電話咧 ，cut 電話嗰啲咧，就係通常係呢啲狼狗，即刻捉到一個咧毒品走私客，遇到反抗，佢就向佢個要害一啖噬落去。 施暴 啊！呢啲咧係喺嗰個情形之下咧，係可以容許嘅。如果佢唔噬啊，咁佢咪走咯。 好啦，你点样训练佢啦？咁我问你， 有得训练嘅，啲狗个鼻有得索，咪有得训练系嘛？呢个就系咧逻辑睇书，同埋咧喺个脑里边最紧要装一个机制。而家成日讲咩咩机制，最憎听机制论， 贯彻佢系嘛？ 呢个咧叫做啊，呢个叫做逻辑过滤器。呢度有一讲，没有国乃有家，咪住。如果系名嘴同唔系名嘴嘅分别咧，就一般人咧。就唔会觉得呢句有咩问题。 啱喎、啊，国家嘛。 名嘴就要有嗰隻叫做缉毒嘅鼻，即刻咪住。点解没有国乃有家先？喂，犹太人系冇国噶，点解人哋唔系唔好咁不跟话犹太有冇国啊？冇。点解而家犹太人咁多亿万富豪啊？证明冇国一样可以有家，系咪？咁如果啊，嗰个国大个家嘅时候。啊，系应该家，应该你身为一个家长， 你而家系 捍卫个家定系捍卫个国咧？ 唔系你而家系咪喺度训练紧我同阿老王 啊？唔系，我而家谂问紧。 我以为你喺度训练紧我哋两个，我以为你喺度。 紧啲啊，大佬！ 我而家上紧训练班啊！ 紧啲啊，我哋 喺度说教咧。 唔系，而家讲紧逻辑啊嘛， 讲逻辑 过滤器啊嘛，你同唔同意先？你身为名嘴， 我唔系，我讲俾你听，我第一时间话你唔系噶嘛。 你同唔同意先咁啊？ 同唔同意？我因为我唔系，我唔知。啊，此非鱼焉知鱼之乐啦，系咪？我唔知。 求落 order 要做到起码撑到59分。 59分，好难顶噶。我以为我哋今晚嚟就请教下你咩叫左咩叫右。 系啊，头先讲啦。 何为左，何为右咧？嗱，我觉得你几肤浅。第一你用左呢、你对于共产主义呢 现在向左行向右行 你现在对于共产主义呢你有个误解、你以为共产就危苦那你已经错了为什么共产就要脱贫嘛就要令到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生活嘛 那你未享受到那当然是危苦先啦 那没有的 做不做得到先 本来做得到的 本来不要说本来现在现实做不做得到先 现实做不做得到你看看现在欧洲的国家就全部共产国家 瑞典 瑞典是共产国家来的喂大佬立80%的税做嘢嘅人 唔但係咁香港同埋大陆有冇人肯接受呢种制度先 係咯好似瑞典咁样係 咯咪如果公务员减4.5%都鬼咬咁 唔应该减嘛所以呢个政府咪蠢囉 就係囉 因为全部加㗎嘛 仲要再加唔係啩咁调完呢个官又加 喂全体加即係成个社会一起加我讲咩英国 系， 点解而家我哋嘅失业率咧超英赶美啦？你阿陶杰最熟英国噶啦， 麻麻地。 你知唔知点解英国失业率低过香港嘅？ 唔系， 我终于知道咗啦。 点解？ 大师奶。 嗱，原来有样嘢，有人叫失业啊？咩叫失业先？失业冇嘢做啦。好啦，有人翻工，嗰啲叫就业啦。 嗯， 英国佬好嘢，贝利亚就一流。佢做咗个新嘅 category 出嚟，即系 新嘅种品种， 品种 咩咧？ 叫 job seeker。 哦，喺度 揾工匠， 待业，有钱攞啊！同政府，咁你待业咧就唔入到失业嗰度噶。嗱，如果听日 揾紧， 即系唐英年啊，如果叶树坤嗰啲听到咧，即刻翻去度一度条桥。香港又整一个叫待业出嚟， 咪觅业中啊？ 啊，不过有啦已经，嗱，嗰啲再培训啊，嗰啲咩展翅计划啊，政府贴钱叫人请呢啲人去培训啊，其实呢啲就系偷英国佬条桥啊，就将个失业率咧就骤然下降。一唔入失业嗰类， 咁即系话入亲劳工处望咧望嗰啲咧，都可以当就紧业噶咯。 就紧业咁咪当咪待业 ，sick 啊， 即系唔系失业啦， 搵紧工作， 即系唔系失业啦， 唔失业 啊， 系喺度转型紧。嗱咁啊，所以香港咧可以听日咧即刻将个失业率降低4%。 咁啊系啊，呢个啱 改改啲定义啊， 呢个合逻辑。 唔得啊，偷天偷人换处， 你个老婆跟人走咗。 咁你通街嘅喇攞咁揾佢，你嗰个地位仍然系已婚噶嘛，你唔系独身噶嘛，系嘛？不过你老婆走啊，老唔结失咗踪啫嘛。 讲下老婆啦，即系唔缺一份工嘅， 即系嗰个工咪一样咯。 缺一份工就嚟揾啫，系啦。 咁点可以当系冇诶，咪喺度揾紧份工？ 真有份工。讲住个英国真系有个 暂时唔结一份工啫嘛。 系啊， 即系揾紧翻嚟嘅，所以点会失业咧？你唔可以界定佢失业噶，系嘛？所以即系你呢啲，即系唔怪得话名嘴人格分裂。 梗系啦，嗱， 个啰柚坐嗰边又得，坐嗨呢边又得。 梗系啦， 成日话你啊，郑经我十点前特首啊，啊，我睇你啊，十点前特首，十点后特首智囊啊。 系，讲读一读啲读者先啊，呢位读者啊，钟先生话咧，名嘴充斥混淆世界，有一啲附着一点过往以正履历，哼哈点滴日事啊！无知者惊为奇才，名嘴真系哀哉啊！ 你都话边个？ 你个白头宫女话当年 系啦。另有一啲人咧就失落权贵啊，误入广播市场，透露在位时人士的即系言，即系好嘅同埋衰嘅政策，以台高自者， 自己市井徒背，君清名嘴呢句好似话你喎，因为你前两日就讲。啊、高官开会嗰阵时嗰啲表情、 啊、喂，嗰啲高官我唔系啊，我呢啲 你做过嘛你？你做过 我唔系高官， 你做乜天子门身啊，大佬？ 我唔系高官，千祈唔好咁讲，啲二打六啫，玩鞋啫，走去、啊、去到边都系玩鞋。 嚟啦，我左同右咧，嗱，而家社会咧就其实混淆咗咩叫左，咩叫右。嗱，而家以为咧啊，爱国爱港啲人就左。其实嗰啲人一啲都唔左，而家都系极右派嚟 嘅，唔左实右，毛泽东讲啊， 最憎嗰啲 嘅，嗰啲反动派。 咁你大班咧，似乎型右实左啊？ 我冇右啊，点 有？型你啊，一 型啊嘛！头先坐你架靓车上嚟， 借我攞靓车有司机啊， 成呼呢样名酒， 会所 1996 五线啊，系嘛？戴乜乜捞啊？仲个型啊？仲唔仲有？ 唔知呢个渗透，唔知呢个渗透啊？无 间道啊？ 系咪无间道？ 第三集揾你。拍啱啦呢啲， 不入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咧？即系而家你要解翻俾香港人，咩叫左咩右吓？喺一阵咧再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陶杰、黄慧麟、光明顶， 特别嘉宾郑经翰。 所以从政呢，你唔分左右呢，你系冇资格。做名嘴呢，最重要呢系识得捉嗰啲呢系假左仔。 有历史㗎。当年如果你攞返啲旧报纸嚟睇呢， 见到你呀。 嗰啲唔系见到我大佬呀，嗰啲指导思想呢，即系就反对填海。 中方。 及中方 及亲中土共人士。 亲北京。 今日你攞返呢啲报纸睇呢，就 唔系好耐㗎。填 海㗎。 七八年前到咋、 啊？哦，嗰啲敬松啊，啲、啊、北名嗰啲系嘛？ 仲、有嗰阵时咧， 谢英嗰啲啊，我老友嗰啲， 呢啲名唔好提，即系你知 嘅，啲名嘴嚟噶嘛，张学。 呢个节目咧，我喺度嘛，呢个节目咧系好多人听，同埋个时段好珍贵。嗰啲二打六嗰啲名咧，我冇资格占据啲大气电波。 喂，咁佢哋做名嘴咪得咯？去隔篱台。 继续讲， 咪曾几何时咧？就系左派咧有良知噶嘛，系嘛？ 有啊， 反对人剥削。 真系有良知啊！你知唔知 有良出噶嘛？新华社有良出 嘅时候系啊，嗰阵时罢工啊，罢社有良知啊，系啊。 嗱个问题就系话你当年系反。反对港英政府同埋大资本家剥削啲劳工， 系 好简单噶啦。今日我哋当家作主，7月1日香港人站起来，喂，边个反对集体谈判？边个反对最低工时？咪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全部民建联咯， 民建联 啊， 精神分裂咯又。 咁你话点解啫？点解可以即系突然间由左变右咧？ 系 咁啊！自称 话明叫保， 所以你班人咧成日闹人啲左仔咧，就你根本就侮辱咗自己。 我冇嗌我闹咗，我闹亲中土共啫。我唔会闹， 仲要土共。 即系界定咧，唔系嗰啲班，唔系左仔，系亲共土共人士，其实系右。 左同右唔紧要。 左即系当家作主而家。 系啊。 咁当家作主就骑在人民头上。 唔系咁啊，老董。 就打起红旗就反红旗。 老董啊，左仔啊，右仔啊。 咁梗系绝对右，即系资本 家。唔系啊，我觉得佢系左、啊，开仓派米、啊。 边、有派？ 八万五、啊。 派俾你咩？ 七成人次、啊。 派俾你咩？ 六成中学生读大学、 啊。红酒 教育、 啊、 教育共产兼居屋大共产、啊。 我话俾一样嘢。 佢仲唔系老左？ 派俾边个？ 吓、啊？ 派俾边个？边个得益？ 咁啊系最尾冇人得益。最尾最 穷人不利， 穷就要烧炭，有钱就要跳楼。 唉，所以一样嘢讲晒啦。 所以呢件嘢真系唔知左定右啊，真系。 你左右不分嘅而家。 呢、這个真系可能呢个世界有一只叫政治左右不分。 但讲开咩叫 怪婴咧？就系呢只 当家作主啦，就骑在人民头上打起红旗反红旗咧、 嗯。 你就要谂翻当年文化大革命。 嗯。 点解有文化大革命呢？就系、是、因为共产党执政之后咧。 嗯嗯 啊！啲党员咧， 啊腐败， 腐败嘛！咁毛主席就话：喂，咁我哋要整个自我批判。咁后来咧就变一个啊，即系失控嘅场面。 呢、這个唔系嘅，呢、這个另一个版本，啊、我见到刘少奇权力大同埋威信高，佢夺权。 就佢喎， 但系你可以包装到嘛？ 佢、啊、用呢个包装。 我问你自我批判就啱唔啱先？ 啱嘅。 权力使人腐败，咁系咪应该自己批评下自己？ 梗系要啦。 毛主席第一个批评自己先。 阿董又唔见咁。 其实我而家好需要 嘅、啊， 其实好需要咧，请晒呢班文责制。 佢话阿董生话，越系俾人闹咧，越证明佢啲政策啱、啊。 系嘛？ 系啊。 咁、啊、以后你唔好闹。 如果老毛未死咧，真系啊，吓、啊，真系枪毙喎呢啲啊。 咁啊，未轮到我。啊、如果嗱，当年周恩来就话啊，问即系李克逊问中国有冇枪技，佢、 啊、 就有，喺喺台湾。如、 啊、 果今日再问。佢点答咧？我问你点答啊？ 呢个真系考气。 我问你点答？ 有喺晒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自由行啊嘛。 有喺晒一国两制嘅特区。 啊啊，咁嘅样。 系啊。 咁我问你啦。 唔系呢个政治，中国嘅政治咧系好荒谬啊，系啊，特别黑暗啊。即系你话咧，琴日系左，今日右都有，呢、這个贝利亚咪系咯。 第三道路。 喂，廿年前见到呢条友啊，走去反列根，而家咧坐咪揽住阿布殊，但系咧唔觉得佢黑人憎，唔知点解，因为佢嗰、那个佢可能嗰、那个嗰、那个转态幅度啊，佢系慢镜头啊，佢拉长为20年啊，就唔似得嗰啲咧，某啲人咧，琴日仲话咪啦，没有国哪有家，啱啱系3个月啫，咁啊黑人憎啊， 唔使三 次可以转态啊。啊， 几日咋？ 几日啊？仲肉酸， 拆晒板， 系啊。 咁我哋讲咗3年已经太慢了， 即系个拆板啊，嗰个过渡期啊，短啊。 哦、 所以咪令到 呢个节目仲短、啊，你 要等多两，要等多两个。 你咁样，你叫嗰啲学校点教啲细路仔 啊？我想问下，你呢个节目好短，够 钟好似。唔系，叫学校点教细路？ 你成日唔好搵我嚟，大佬，你搵我嚟无师动众。走过嚟都未人热身，讲两句嘢要走人啦。 蔡 宗豪 兼余增开会啦， 系啊，佢哋倾 呢 个 关事。 点解姓蔡嘅嚟咗主管讲商台之后，乜嘢都缩晒水嘅？ 唔系 你个节目又缩水， 快乐缩水时间缩水， 快乐不知。 你嗰啲工，你嗰啲时间又缩埋， 快乐不知。 我半粒钟又搬咗。 快乐不知时日过啫。 咩够钟嚟？ 唔系缩水， 走咗咩？ 系啲节目更加刺激，更加逼迫紧凑，你咪觉得唔够喉咯？啊！ 欢乐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讲。拜拜啦， 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光明顶，听晚再会。